您好，我是陈家辉，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德瑞安瓦尔伊布拉欣宣布，政府会立即拨款5000万ringgit协助留沪赈灾，加帮助灾民应对任何紧急的需求。伊表示，本身会伫近期内亲自前往灾区视察。通信以及设备部长法米法吉尔指出，瑞国今仔日会伫会议上决定，未针对流沪州的水灾情况颁布紧急状态。伊讲，今仔日瑞国会议的讨论重点涵盖联邦政府将立即采取什么措施协助目前面临严重水灾困境的流沪州。其中包括研究目前应立即动用的政府资产。首相达德瑞安瓦尔伊布拉欣在今仔日的瑞国会议上，只是各瑞国部长针对各自部门所做出的2021年第二系列总稽查书报告进行研究。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法吉尔引述首相的谈话指出，尽管这当中的报告内容协助和前条时期出现的问题有关，但是各部长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必须立即解决。联邦农业销售局FAMA已经和多家鸡卵生产商合作，伊将鸡卵供应配发到鸡卵多缺的地区。联邦农业销售局指出，透过这项举措，联邦农业销售局已经配发超过1600万的鸡卵。这项干预措施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国内贸易以及生活成本部长德鲁斯·萨拉夫丁阿尤指出，该部向国人保证，虽然走私到泰国的非法活动时有所闻，该部依然将确保津贴食用油的供应持续充足。如果市场上出现食用油短缺的现象，其中的因素将包括一寡小商家一次性大量购买，一寡大型的超市也可能对内部自行管控，限制销售津贴食用油。配合3月3日联合国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天然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长 Nick Nasmi Nick Hamad 指出，需要加强野生动物原始栖息地的保护工作，以创造有利的环境，就此减少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部长讲，在2018到2022年期间，已经有25个人因为遭受野生动物袭击而死亡，而因为野生动物袭击而造成的损失，估计总额达到4330万ringgit。地廷今仔日批准暂时予滨州前首席部长林冠英取回护照，以予伊前往新加坡出席伊阿伯的葬礼。法官阿祖拉阿威伫听取林冠英代表律师谢菲加索菲安甲主控官法拉亚斯敏萨勒赴检察署的陈述后，批准暂时归还护照。格朗波国庭宣判前首相达德瑞纳吉拉扎被控篡改伊玛公司稽查报告案，表面罪名不成立。另一方面，法官穆罕默德赛尼马斯兰裁定，在伊玛公司稽查报告案中，被控甲前首相串谋犯罪，但是已经以控方证人身份出庭公证的伊玛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阿鲁坎达·坎拉萨米获得免控，裁定无罪释放。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陈凯欣编辑。 感谢您的收听。